游戏的童年。 溜溜的他哟，他哟我哟，心儿一个嘿嘿嘿，心儿一个嘿嘿嘿。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比什么都快乐。 是否给他知道笑我傻，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何一身旁有个他，怎奈他一身旁有个他。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杯酒当歌唱，尽兴游戏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杯酒当歌唱，尽兴游戏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记者从中国法学会了解到，有关社会信用立法已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进入快车道。如果进展顺利，2到3年内，我国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有望颁布实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茂表示，要切实解决线上线下内销外销产品标准不一致问题，争取在2020年底前，主要消费品领域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从86%提高到95%以上。第124届广交会今天开幕，本届广交会境内外参展企业超过25000家，进口展区吸引了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境外企业参展。合肥出台有关住房公积金骗提套取行为处理的暂行办法，对骗提套取公积金行为将记入管理中心业务系统1至5年，并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2017年工业机器人产量突破13万台套，预计2020年国内智能制造市场规模将超过2200亿元。今年北京相关部门编制了北京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规划实施计划，北京中轴线风貌管控设计导则初稿，并全力推进2018年北京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重点任务落地实施。全市第三批18家社会组织联合党委正式成立，负责887家市行业协会商会综合党委系统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欢迎收听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在华语流行乐坛，有许多才华横溢的音乐创作人，多年来，他们在幕后默默无闻的辛勤工作着。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经典美妙的旋律。那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台湾音乐人刘家昌的经典佳作。首先听到的歌曲《在雨中》。 人生 在雨中这首歌曲就是刘家昌的贡献，他把歌厅歌曲做成了让人们在大街小巷争相传唱的艺术品。刘家昌是70-80年代最让人心服的音乐人，单从个人才华来讲，他甚至不在罗大佑之下。所不同的是呢，罗大佑像一个愤怒的诗人，总是曲高和寡，而刘家昌则更像是一个宫廷词人，他在温暖富足的生活状态下乐此不疲地创作着一些更贴近白领的情歌。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由刘文正演唱，梅兰梅兰我爱你。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刘家昌的歌曲在当时那个年代会引起如此大的回响以及流行，主要是因为有几个重要的因素：旋律意境好听，歌词直接打动人心，极富时代背景感的寂寞与忧伤，而且还能激励振奋人心。刘家昌是台湾乐坛代表人物，很多作品的畅销呢都是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电影高产和高上座率有关的，由他创作的这些电影的主题歌流传很广，互为影响。再来听到的是由蔡琴演唱《庭院深深》。 多少的往事已难追忆，多少的恩怨已随风而逝，两个世界继续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为何一转眼？看不清。

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长存，指点你每春天。你仍挥霍着眼泪，回避我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接下来是乔伊为您带来的历史上的今天，在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来关注。2005年10月15号，首个世界洗手日。同样在2005年10月15号，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庆祝大会在拉萨举行。2007年10月15号，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2008年10月15号，中国网通与中国联通正式合并。2015年10月15号，中科院在湖南道县发现最早现代人类化石。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听听好音乐，让自己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现在是晚上8点钟。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尽每一段光阴，经典

有难开，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哦哦哦，爱你在心口难开。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无论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将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受降雨天气影响，气温也下降明显，今天最高气温只有17摄氏度左右，体感阴凉，秋雨寒凉，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别感冒着凉了。在全国双创周北京会场，十百千万双创能力培育工程成果发布会发布了十百千万双创能力培育工程启动一年来结出的累累硕果。记者日前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我国行政村 4G 网络覆盖率目前已达到了95%。人社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度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全国载人航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载人航天标委会成立大会暨载人航天工程标准化工作会近日在北京举行。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200多个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预计2020年国内智能制造市场规模将超过2200亿元。第5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举行闭幕典礼，18部影片最终入围，奖项在闭幕式颁奖典礼上揭晓。 是谁在敲打我着？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婚姻永远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最难得的呢不是嫁不嫁，而是嫁给了车房还是嫁给了人。原来我这么打比方，因为人生就像一张考卷，而婚姻就是这试卷里的高分题，而且是很多人的必做题。只不过答案有两种解法，一是物质，二是爱情。之所以说有两种解法，是因为大多数的人的婚姻都无法同时兼顾两者。有的人选择了向现实妥协，有的人呢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初衷，嫁给了爱情。那当初嫁给爱情的人现在过得还好吗？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平凡又显得神奇。

自然。经典久了久， 就是 爱生活。 爱生活。 今晚互动话题是：当初嫁给爱情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听友一一留言。结婚两年依然在热恋状态，甚至有增无减，两个人工作都很累很累，回家还要一起工作赚外快，由于劳累腰酸背痛，睡前呢互相按摩，没什么经济基础，也不让父母帮忙，两个人努力地过着甜蜜的小日子。我觉得这就是嫁给爱情真实案例吧。那嫁给爱情呢，也不是冲动的爱情，而是嫁给了成熟的爱情，你觉得呢？也欢迎你就这样一个话题与我在969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当初嫁给爱情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听友末尾留言，当初嫁给爱情，结婚之后呢是各种磨合，有笑有泪，有苦有甜，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五年，相互之间磨合的比较好了，就生了个孩子。那现在婆婆过来帮忙带孩子，和婆婆之间相处融洽，每天都很开心。有时候回想就会觉得怎么一晃就十三四年就这么过去了，时间为什么走得这么快，幸运的是我们还相爱。

大伦，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在平时生活当中，无论做什么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在开车时，每个人的习惯也是不尽相同的。当然，不少车主的这些习惯有时候却并不是一种好习惯，严重甚至还会将自己以及家人置身于危险当中。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在等信号灯的过程中，车主们的习惯。在等红灯过程中，不少车主都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用脚踩着刹车就好了，再加上原本看到红灯亮起时候就已经轻踩刹车了，所以就一直保持这个姿势等待信号灯。其实在等信号的过程中，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挡车型，一直踩着刹车的方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在信号灯的路口基本上车辆都比较多，一个不小心追尾也是时有发生的。但若是一直踩着刹车的话，是可以避掉不少麻烦的。再者说了，等信号灯的时间再长，基本也不会超过一分钟吧，所以在这段时间以内将脚放在刹车上也并不会太累。当然这是自动挡车型的最佳操作，那手动挡车型首先要将档位切换至空档，然后再拉手刹。当然也有不少车主在等信号灯的时候会直接将档位切换至一档，其实这样还是比较紧张也比较累的。有很多的手动挡车主在等信号灯的时候会感觉拉手刹太麻烦，所以就直接采用脚刹的方式。但是直接采用脚刹的话，就必须注意力集中，以避免分心时踩着刹车的脚一放松就会造成追尾的麻烦。一旦发生这种状况，不仅自己要花钱修车，最重要的是还得赔偿被追尾的车主，这未免就有点不值得了。所以手动挡车主在等信号灯时还是拉起手刹比较保险吧。其实对于自动挡车型来说，车主也可以将档位挂至 N 档然后拉手刹，这种方式虽然有点麻烦，但是为了不给自己添麻烦，为了省钱省心，也一定要养成拉手刹的习惯。但若是只有几秒钟的话，在档位切换到空档以后也可以不用拉手刹，直接采用脚刹还是可以的，但在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千万不要以为短短几秒时间而懈怠。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